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摊得舒服一阵先，一翻嚟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嘅，咁依然系直播啦。咁啊，有我潘发光、希莲同埋宇仔嘅。咁今日都继续讲紧头先代续翻上一节嘅鬼啦。咁啊，鬼有人复我嘅，鬼死咗嘅鬼咧系乜嘢咧？系咪呢个字咧？咁啊，佢讲得几好嘅，咁啊用占鬼嚟做咧，咁啊佢系咪？我系占耳啊，占做耳仔嘅耳，即系占占嗰个三点水做嘅车字一个根，下低做嘅耳字，系啦，咁系呢个字，呢、這个字我突然间唔记得点读，又惊读错。有啲黐嚟跟，又惊有政治友，所以我唔敢读。因为我唔系想抛书包，识呢个字，只不过呢个字系咩意思啫。系啦，咁好啦，咁我想讲嘅系人变鬼先。人变鬼咧，就嗰个人系鬼嘅性格，鬼系人性格，讲咗晒。咁咧就变咗个咧，人佢系有生前人嘅性格，佢有喺度嘅。咁咧即系话。佢惊嘅人生前佢惊嘅时候咧，系惊咩咧？佢死咗之后，佢都会惊嗰样嘢。有啲咧，佢系未学识咧，知道自己系唔使再惊呢啲嘢嘅，所以咧佢会咧停留咗佢个有佢个遗留嗰、那个记忆嗰个形式咧，佢都仲系惊嗰样嘢。等于啲人咧成日话攞啲利器摆喺床头啦，发鬼梦啊，或者鬼杂，或者系、哦、我哋做殡仪嘅，咁都有教人哋回魂嗰时咧，做完回魂嘅第二朝咧，就唔好即刻出房啊，惊冲撞到，咁咧就会掟啲铰剪利器或者系刀刀叉叉嘅声，即系铜铁声，同啲锁匙都好啦，以为佢都以为系利器声，咁啊抛落地。就叫佢走咁，咁佢一听到以为系小李飞刀嚟啊，咁啊礼不虚发啫嘛，咁佢拧转身走咁样，咁即系谂住咁样，咁即系点解佢会惊利器咧？其实咁简单，因为佢生前系人都惊整亲嘅，系惊刀啊尖嘅嘢，咁佢以为咧你攞住啲嘢咧就系攻击佢，所以佢会有扎一扎嘅。除非佢发现到原来你系留嘅， 咁锁匙 系啊，又或者佢 好攻击性嘅， 你弱女剑法咁去刺佢嘅时候，原来你系真系刺唔到佢先知道噶嘛。佢嗰下子佢有啲系好胆小嘅，佢已经近咗，有啲好僵嘅，即系同人一样，有啲好够胆，有啲好胆怯嘅，咁一个道理嚟嘅。咁佢。我就要以身试法咁样走出嚟。 冇，其实正常人都惊锁匙飞过嚟。 咁佢一定系变先嘅。 你等我铲过嚟，我都惊啦。 死啦！咁啊咩啊？咁嗱，另外一种咧，就我要解释翻，就系呢样嘢啦。呢样嘢就咧就系 鬼变鬼啊？ 唔系，都仲系鬼变鬼。我想解释翻就系点解怕火啦？系人都怕火烧嘅。如果你有个火坑喺你前边，你敢唔敢跳过去？ 咁如果假设嗰个人系 消防， 被火烧死嘅， 佢更加惊火咯。 哦，因为 佢系 因为呢样嘢 搞掂佢噶嘛，系嘛？照计， 但系唔会话好似譬如水鬼咁啦，即系我哋即系一概认知就话水鬼去翻近水嘅地方，个力量就变大啊嘛。 系因为佢系死水啊嘛，佢魂魄喺水度啊嘛，佢系惊水啫，但系佢都冇话离开水噶。佢始终同水已经同体啦，佢已经。入咗水入面嘛，你嗰啲尸捞咗出嚟都好啦，俾人发现到，有啲系发现唔到，化咗骨添。咁即系根本上佢已经个魂魄已经藏咗喺呢个水中啊嘛。咁亦都冇人招到佢上嚟，咁佢都同水一样，长期都湿滴滴噶啦。系啦，咁佢都好惨噶。但系你冇人去喺水鬼呢个领域里面咧，喺陆地嘅嘢咧系攞唔到佢，佢即系烧嘢俾佢，亦都未必收到。佢系分咗疆界噶，天地水分咗疆界，一定要有。一定力量的法师呢才可以呢带返佢上嚟。如果带唔返佢上嚟嘅话呢，佢你去问嘢呀或者烧嘢都未必係得嘅。嗰个水嗰度呢有水个恶嘅。即係有个水鬼星成王嘛，咪先。即係听到呢句嘢。咁即係话个水鬼呢喺水嗰度呢可以好大。 而佢咧俾嘢扣住咧，佢俾水域入边嘅俾佢劲嘅嘢扣住，有可能佢系死于俾人拉咗落去噶嘛？俾嗰啲嘢，嗰啲嘢咧系一系恶鬼或者系妖怪系劲过佢嘅，而俾佢控制住咗喺水度。咁你点救佢咧？就算普通一道超度招魂嘅经咒，系咪真系可以隔开到佢啲妖怪嘅锁绑住佢嚟攞翻咧？咁即系麻烦嘅。所以咧，我系唔系咁？但我同政府有对立嘅，但我冇话咩师大嘅。同你讲，我对立嘅系咩咧？唔系冇政治成分嘅，是纯粹 get 嚟嘅啫。我系唔会俾唔中意人哋咧，诶抌落海度诶撒灰嘅。系啦，因为咧，我觉得咧，明明系死于陆地，就将佢个躯体咧掟落海度咧，第一污染个海，影响海洋生态，啊，令到咧啲海水受到污染啊，止有食物链喺度，系嘛，影我哋人食咗啊某祖先嗰个骨灰入去个身体度，因为佢俾鱼食咗， 同埋又或者，如果做咁样杀走咗个骨灰，会唔会个魂头聚唔到咧？ 系嗱，咁骨灰咧嘅个力量咧就始终冇啊成副骸骨咁好嘅，咁因为个骨灰咧喺研磨过程度咧应该遗失咗啲嘅，我睇个款系啦，咁我哋。呢、這个呢又是政府部门问题，我又唔想插落去，因为以为我系乜乜师大嘅人，实在我唔系。咁就系，只不过呢我想讲呢，唔就系海水受污染或者食物链嘅问题，系咩问题呢？系我系我生定个人嘅系属于踩地而生嘅，所谓头顶天脚立地，顶天立地嘅系咁嘅意思，即系我哋而家系企地而生存嘅，我哋头顶系向天嘅。咁即系叫顶天立地。如果我而家系无端企个海度生存，咁我系咩咧？咁我就唔可以呢句嘢唔可以叫顶天立地，系嘛？调翻转头就系背向天或者面向天浮喺度，就咧背向海咁样立海啊，系嘛？咁咪咁都唔啱噶，所以咧成件事件咧系唔啱。但系因为悭地方，又话咧咁样咧就归于大自然咁样，又或者撒落周围撒灰咁样，公园咁样，嗰啲狗又系个狗厕所咁样。咁其实搞咩咧？我觉得政府咧喺呢方面咧系要要研究一下个殡仪嗰个葬边度嘅，系啦。因为我系觉得中国人嘅传统始终系中国人传统。你咁样做法咧，做下咧，就连呢个传统都冇埋。咁咧有可能咧，唔止百鬼夜行啊。咁有可能咧，就周围都系好多好多怨灵咧，就话要揾啲通灵人士啊，或者揾阿希利啊咁样，就系要打救佢啊，问啊点样。我而家咧喺嗰棵树嗰个公园嗰度咧，嗰啱啱只狗咧咪屙尿落我个口袋咁样。咁我而家咧呢个点样漱口，买啲咩漱口水好咁样，咁又好麻烦咯啊！咁即所以咧，你哋要记住啊，可以嘅话，我即系逼不得已冇办法啦。可以嘅话，我都唔赞成撒灰去任何一个地方，希望将佢系好好地即系安放咁样咯啊。咁 如果好似头先咁样讲啦，即系在于话鬼系怕火，但系如果嗰个人系死于被火烧嘅，咁佢都唔会因为有火而助长咗佢嘅力量嘅。 未必冇，即系好似水鬼咁样，佢系水死嘅，但系佢喺水度嘅力量大。佢系火死嘅，因为佢火嘅力量都会大，因为佢都记咗喺火入边，但系佢又跳唔出火入边。佢行出嚟有可能佢有烧焦味，或者黑晒，或者佢楞住有啲火啊烟啲气都有噶，有可能都会咁样。咁呢样嘢就有冇辣手咧？佢我唔知道。总之嘅，起码佢个款咧应该系烧焦噶啦。 因为我睇以前嘅嘉利大厦啦，而家就改建咗做商场咁 样 啦。咁我 有酒楼有 食，系啦，我就去过其中一间酒楼嘅。咁我嗰阵时一去到嗰个地方咧，因为嗰个其实一个长方形咁嘅啫。两边嘅墙咧系黐满晒啲黑色嘅影，但系而嗰啲黑色影咧，你净系见到眼白，成身黑噶，睇唔到。但系你知佢系好似有啲烟渗紧出嚟，好少咁样。 即系炭噶。 系啊，好似系咯，好似嚿炭咁样咯，就系。 咁系啦，咁其实佢哋都应该 如果佢哋应该拍水炸一声，因为桑拿加水加水咁样会唔会啊？但系因为佢你见到眼白啦，有啲白色，原来系眼咁。如果佢或者冇医开嘴，因为佢去买牙膏 讲 嘴 嘅， 系啦一样嘢。咁有可能系，有可能烧焦，我都觉得有可能系咯。即系话水鬼有冇真系咁凄美咧？起身嗰下系咪真系长长秀发，两眼发青光咧？定系点咧？有可能系发水面包嚟嘅。因为肿晒嘅，有可能系咪先？因为浸咗咁耐，咁好似系突咗眼啦，定点样啊？胀晒啊，咁样系啦。究竟系点咧？呢、這个呢即係留待呢你哋或者係希尼嗰种有阴阳眼嘅人呢同我哋考证咗之后呢最好呢佢哋呢可以有一个我成日幻想呢佢哋嗰啲眼呢有一个如果有一种人呢可以同佢哋做手术呢加多个攝錄喺度呢就好啦又可以我哋播放返 去。可以俾大家睇下嗰个世界。 係啦可以反咗咁样我哋就嘩真係 我成日都好尽力好想话俾大家知道我见到嘅嘢 係。係啦逢系阴阳眼睇到嘢嘅人咧，都好想人哋有共鸣。 系啊，好想俾人知。系啦，我之前咧试过喺师傅个坛，因为佢系收弟子啦。咁 啊，即系我啊， 系啊系啊，师傅咧就请咗师公落嚟。咁我系见到师公嘅。 系。 咁跟住我就上网 Google， 有个人熟面口啊， 系啊，搵翻即系类似师公嗰个样嘅相，我都有俾翻佢哋睇。我话师公系类似咁嘅样。 你知系咩人啊？系某 TV 嘅 剧集。咁 样点啊？ 有个人系佢叫刘江啊，唔记得，好似刘江咁样，真系好似，总之系年纪好大啦，有皱纹啦咁。 我而家咧想呼吁啊，如果刘江听到咧，可唔可以揾集做一嘉宾？我哋黐啲 show 啊，黐啲俾啲蒲嘅，跟住我师公我就可以到， 又扎咗个髻，跟住系有啲头发长长咁样嘅。系咁啊！好灰白色头发。 你见到佢系做紧呢个华山派啊，定咩？佢系刘江，系啊！如果你呼吁到我哋刘江先生，你听到嘅话，可唔可以联络我哋做一集？ 佢想要 cosplay 一次。 系啦，系啦，我可以，我哋想真人咧，俾我哋咧搵人画幅画像咁样， 攞住个陈 福。我哋有噶， 系啊，有攞住，我开头唔知嗰个嘢叫陈福嚟嘅，因为施工嚟嘅时候就见到好似攞支好大支毛笔咁嘅嘢。咁跟住后屘。师兄走咗，我就同佢哋讲，我佢拎住有个扫咯，咪好似有啲笔咁样，白色毛咁样咯。佢话嗰个嘢叫陈忽，我先知。 系啊，跟住后来咧，喺我个坛嗰个女祖先师个神位度咧，咁啊宇仔就话啦。是不是呢支咁嘅嘢啊？ 系啊系啊， 因为嗰度有支实物喺度， 系啊， 跟住先知。系啊，咁啊，系类似咁样，不过唔系咁嘅色喎。佢话 系啊， 系啦，咁系嗰只象牙色， 系象牙 啊，咁象牙色，咁就我阿女祖先生嗰只应该系黑色系咪？ 嗰个病 系啊， 系啦，咁系啦，类似系咁样，咁即系阿 Hilly 睇得好清楚喎。 系啊，所以我成日好想将我见到嘅嘢话咗俾你哋。 系啦，我都好想啊！而家我都搞到我而家唯有即系。望梅止渴咧，唯有揾刘江噶，就系咁啦，都几好啊！呢、這个体验都几好啊，系嘛？你嗰晚咧都都话真系好难得啊！即系你哋几个同埋咩名话啊？阿添啊，系啊，阿添啊，出边而家都系声援我哋噶，系啊，灵探咪有去啦，话都好支持啊！我话咧嗰晚咧，我收徒弟嗰、那个嗰晚咧最犀利嘅即系嗰个入门仪式咧，你哋都系睇晒 嘅，系啊，坐 哇，好犀利， 足一晚。 其实咧，我谂住咧 ，Hilly 嗰啲咪最多睇上半 part， 我喺度。入咗门， 嗰件事系 入咗门，我谂佢唔睇噶啦， 非常引人入胜，你知唔知啊？因为开头咧，师傅就未请师公啦，咁啊，跟住咁啊，纯粹拜咁样啦。咁其实嗰阵时已经见到师公喺度噶啦， 请神 啦，系啊，请神咁样拜就已经见到师公喺度啦。同埋佢个坛上边咧有一个绑住嘅一个好似 红球嗰啲 红球系啦咁样啦。咁红球中间有个 镜， 有个镜嘅。我系喺嗰度见到师公喺度做嘢嘅，即系同佢哋啲。啲弟子喺度做一啲嘢嘅，系啦，咁我都即刻同佢啦，同阿天妹讲，哦，你望下嗰块镜咁样，咁我以为佢哋都会睇到啦，因为我以为系呈现喺 嗰块镜度， 系啦，喺块镜入边嘅，咁点咁佢哋都睇唔到， 望咗两个钟嗰块， 系啊，都睇唔到， 点解仲会有咧？唔怪之佢哋咁精神都继续咁样，啊，原来一路都系望住嗰块镜啊，咁样。 咁咧，我咧嗱，嗰啲红球嗰啲镜咧，有银色、有银镜同金镜两种嘅，有金钢配衬男女款式咁样。咁有银镜、金镜咧，以前啲人咧，即系以前我哋阿妈嗰啲年代咧，就用银镜多嘅。而家啲人咧就中意用金色嘅靓啲。咁我采用咗金色都好多年啦。最近即系近年咧，订亲佢都错，都俾银色我嘅。咁我都你见到门口有箱嘢咧，成日退货嚟嘅，全部都系银镜。我唔觉得唔够靓，咁啊用金镜。但系咧，会唔会影响你嘅咧？金色睇同银色睇，银色 会清晰啲咧？系一块镜。 我谂冇分别嘅。 都系咁清楚。 我谂都系咁。 因为个背景色同你明唔明我讲咩？呢个银色咧睇嗰啲彩色咧就好清楚，金色会唔会冇咁靓咁样画面？如果系我研究下个画质，如果系咩？我就换翻颜色俾你睇啊嘛， 换块镜 系啊，就咁样。点解会有个突然间咁嘅谂法咧？我成扎银镜嗰度未退，佢未嚟收货咁样，系啊咁。 跟住同埋师傅收有个徒弟，佢之前可能系拜一啲阴嘢啦，咁啊准备问师公可唔可以即系收佢做徒弟嘅时候咧，就要扎杯嘅。 系 咁，其实我系见到师公领头嘅，咁但系我当然冇讲啦，即系我都唔想阿师兄失望噶嘛。咁啊，可能阿师公都领头领咗两次咁样。咁啊，但系我个感应咧，因为一个单位入边啦，咁我系感应到个大门口出边咧，系有一道力量，唔系一两个嘅灵体嚟噶，系我谂至少有五六个。 佢有好多小朋友， 系除咗小朋友有啦，大鬼都有 嘅，应该有 嘅。咁啊，系突然间好似要佢哋走咁样。 佢都 嚟睇佢送别咁样，咁咩感觉？ 喊啊，话都喊。佢翻嚟送走嗰时候，佢嘅心痛喊到好紧要喎。佢 系嘛？可能即系我估，可能佢哋嗰啲灵体都知道，要离开啊。 嗱，好奇怪嘅，我谂嗰啲佢嗰啲灵界朋友同佢咁耐，佢九岁就已经接触到呢啲嘢，就话咧落咗去嗱，佢一即系话佢已经应该睇紧嘅，可能打电话嚟嘅，或者话我讲错要加补充噶吓，咁啊佢讲咧，佢话佢九岁咧已经开始咧落下边啊，唔知点解会落咗下边，咁咧即系发梦或者点咧，即系梦中咧就会有啲阴嘅咧就会教佢一啲嘢，佢称佢哋做阴师公，但佢冇正式拜师噶，佢有一扎人咧会教佢点样用一啲嘢，同埋点样做保护自己或者咩，佢好似有啲咁嘅。一啲咁嘅嘢，同埋咧佢就会见到一啲嘢，或者倾到啲偈咁样嘅。咁啊，后来佢或者接触咗泰国嗰啲养下嘢啊，嗰啲法门啊，冇嘢咁衰啦。即系古曼啊，或者系嗰啲咁样啊，有冇啊碌角咧？嗰啲我唔知佢有。咁总之都系嗰啲啦。咁啊养下咧就，我呢啲嘢好似讲兴趣噶，好似咧同埋咧有种咧习惯性咁咧，好似戒中毒咁啊，越养越多啊，或者会加牌啊，越嚟多牌。咁就整咗个坛喺屋企啦。咁但系佢又信下啲中国神啦，所以我听佢讲咧，我咪佢屋企啊，佢话摆咗由中国关帝啊咩，中国咩都摆啲嘅咁样啊。咁都几，我谂都几联合国嘅。但系后来佢联合国嘅系个表面啫，实际上佢真正嘅馅系咩咧？我都唔知道。最知道咧，佢话点解嚟学咧？其实佢识咗我好几年嘅。就是某个平台嗰度咧，我有一次嘅圆光术童子镜嘅示范咧，咁就喺某台嘅楼梯口度咧，当时个主持人咧就话呼吁有冇啲人上嚟睇嘅。咁其实童子镜系本身传落嚟俾细路仔睇嘅。咁我就话咧，如果有高龄，即系话好似你哋睇到嘢嘅人咧，有机会睇到嘅，我都想试下咁样。咁就系因为有一次喺一个新娘谈同阿夏慧依佢哋咁样做一个节目嘅时候试过之后咧，咁呢个主持亦都叫我喺楼梯口佢嘅节目试多一次，咁呢下又呼吁，咁佢又即登咧揸车嚟到两公婆嚟睇， 好有兴趣。 系啦，哇！我觉得佢个人好阴，佢行埋嚟。哇！我从未见过咁阴嘅， 其实我都 啲男人老狗，你咩料啊？咁样 系咯。嗰日我见到喺度， 系咯。哇！知唔知已经好咗好多噶啦？经过咗两晚啊嘛，你知唔知之前系点啊？佢一上嚟我谈到啊，我啲徒弟唔知佢边个嚟啊嘛，咁上嚟拜下神啊嘛。初十五佢嗰时想报名啊嘛，咁啊上嚟做下善信，坐下倾下偈。 哇！我的徒弟佢一走咗，师傅嗰个咩啊？ 系咁同你 啊！咁个头都痛埋，个人系咁麻汗咗，佢好咩唔知咩人啊！啊吓，啲嘢养晒嘢，好阴嗰啲嘢咁样，所以佢就系或者有呢个频道咯。佢睇到我手掌请乜嘢，就当时个主持人就攞张纸怼咗落个镜头度，就收埋又我写嘅请乜嘢，就系、是、你啲观众睇咗摆落去。佢哋佢喺现场嘅，又唔俾佢睇噶嘛。咁我请完之后就俾个手掌去睇，咁佢点能够呢几个人有四个人嚟咗，一个佢其中两公婆，仲有两个女仔。咁啊睇嘅时候，咁点睇到咧？得佢一个睇到，思考问佢点解？佢话你都话我阴啦， 好奇啦，好出奇， 哇，好出奇咩？睇到我成日都倾到偈啦，咁样，咁啊，我九岁已经倾到偈噶咯，咁样就系咁样啦。所以咧，上一个。靈探節目呢我起當呢就揾佢有份參與，嗰時佢都仲未學嘅，佢想報名，但係報緊名嘅時候佢又參與。嗱喺個上集嗰個片呢請碟仙個過程呢就話林海欣欣欣就佢幾個女仔請唔到。我已經離開咗，盡量有法勤都離開。因为我哋喺度根本就玩唔到碟仙嘅，我唔知点解以前啲人望住我望住佢玩到，因为佢哋自己心理上喐，系啦，咁咧啊，所以潘师傅成日踢爆人咧就会咩嘅，系啦，咁啊究竟系点样嘅咧？咁点解林海欣唔喐，后来会喐嘅咧？嗱，我转头翻嚟再拆解，或者你之前冇睇过嗰个片段，我讲多一次嚟听，转头翻嚟见咧。